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 有我大 M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啦，一个咁开场白咁特别嘅开场白啦，咁啊由我哋首席监制恩生啦，系啦，唔系恩生讲，恩生就同我哋吹一个小喇叭，呢个真系小喇叭嚟嘅。 恩生小边个咧？ 系咯，唔知喎。今日我呢个节目又唔系小人嘅，呢个节目就纯粹系同大家分享下做生意嘅心得嘅啫。 求财嘅，一唔系求气啊嘛，呢个节目。 啊，佢讲开呢样嘢咧，咁我有个朋友咧，佢就话我求气又唔系求财 嘅， 几有型啊！调 翻转 呢位咧就系嚟啊，礼拜六咧三点钟佢会嚟呢度同我一齐开一个叫生意易得到嘅特备节目。咁咧就系由Tony Choi 同埋 Johnny Fox 再加埋我大 N 三个，即系将易得到再翻版一次，咁我今次網聚，咁嗱，禮拜六三點鐘，咁你，咁我到時咧，我哋會從啲法律啊觀點或者香港啲經濟狀況啊，通啲出嚟講啊，佢好獨到嗰啲見解。咁啊 ，Johnny Fox 本身係大律師啦，咁有好多法律上嘅嘢咧，可以嚇、即時問下佢。 等陣先，法律就係即係呢個係唔係一個收費嘅係嘛？ 梗唔收费啦， 倾下偈大家 倾下偈啫。 哇，咁有傻嘅，免费去网聚又有私有成嘅， 有嘢食， 又有生意人喺度。 喂，我仲有俾阿细娘屈咗，话我会整 sangria 喎。 你整咗未啊？咁啊，礼拜四。 我整，我讲个 recipe 啫嘛，我会点做啫嘛。 唔系你请咩？ 我讲啫嘛，咁讲系重要嘅，讲系重要嘅。嗱，咁今日咧就节目啊，咁啊仲有啦，咁啊其实我又点解咧会谂起要揾佢哋咧？咁啊，首先我因为都礼拜一。禮拜二啊，就出咗街啦。咁啊，易得道嗰度咧，就我哋訪問啊759林生。 嗯。 咁啊，相談甚歡啦。因為咧，其實即係難得有一個咁有身份嘅人肯接受我哋訪問，咁我哋講得好開心。咁話，不如打斜隨關槍啦，就問下佢，問下麥恩林生啦，問下 Tony 同埋阿 Johnny 咁嚟唔嚟得啊？咁佢都話嗯冇問題，一係好應承。咁首先我多謝Johnny 同 Tony 先啦。咁另外啦，咁我講翻啦，我呢個節目啦，咁啊係咯，我希望盡量維持到個半鐘。咁有陣時維持唔到咧，因為其實呢排咧，大家都真係好多嘢做，好攰。 生意太好嘛？你生意好啲係嘛？ 其實係 嘅，所以做唔到生意好啲。 嗱，我都喺度再講多，成日多謝大家先，因為咧點解咧？其實喺我有陣時啲聽眾，我今日有好多回覆，我要回覆翻大家。除咗主題要講之外，因為咧。我在回复你的同时其实我都要想想事件的根源，我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从找你们一些个案我都知道很多答案。例如说好像我今天会回复一位两位听众，其中一个来讲他居然是卖外卖汤的。我从他这个角度我就想想咦怎么去做一些流程上好的东西。我又学识了一个我以前从来懒得去学的叫 Google Form， 又是 Google 其中一个功能。咁 form 即係嗰個係一個表嚟嘅，好好填嘅。咁啊，咁我一陣間會講啦。咁我講梗係 Google Form 唔係我主力啦。咁我又要開一集，真係純粹係講真係高科技嗰啲先講啦。即係講唔係高科技，即係用科技點嚟幫助你去做咩？即係嗰個生意上嘅嘢。咁今日我哋講嘅係借力打力啦。咁但我唔講住。咁啊，因為咧太多嘢咧，雜雜雜雜嘢咧，咁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啲前言嚟嘅。上一集我讲过话咧，由危转机，咁咧其实咧今日咧正正我就遇到两件事，咁我都要开名。咁头先你问我会唔会吓、插下人咧，会插啦，插两间，一间咧就系装修公司。咁话说咧，我就要揾一间装修公司要帮我做一啲工作上嘅嘢嘅。咁咧就好奇怪地咧，咁揾到啲咧，一系就唔复电话，一系咧就懒懒闲闲啊，我聽得出佢可能喺大陸揼緊骨啊，但佢又話自己喺度開緊會啊，跟住咧到兩三點我再打俾佢都仲話開緊會，我就唔信有啲會由九點鐘，我九點鐘打俾佢噶啦，打到三點幾都唔得閒，咁啊可能隔離有個女人啩，咁我呢個唔考究啦，咁我得到啲咩咧？ 咁我谂起一样嘢，原来呢个市场好大嘅。我成日都话，只要如果你系装修师傅 ，OK 欢迎啦。如果你有兴趣上嚟或者 Skype 嘅话或者电话都好啦，我有办法可以令到你生意咧翻几番。其实几样嘢要注意，第一就系、是、你要有交代 ，OK 唔愁冇单嘅。同人學，同埋仲有一樣嘢，如果有交代嘅話，你可以唔使同人哋搶鬥價錢、低價錢。OK， 我以前識一個做裝修師傅咧，佢係好交代，亦都好電話好到，亦都係即係即係個我叫 response time 好快嘅。咁咧結果咧，咁啊即係佢做嗰啲全部都係超級大客户嘅。咁當然咧，佢後屘再有埋設計，又拍咗個拍檔做設計嘅，令到佢生意咧好到不得之了。另外一種嘢就係做生做裝修一定要做一樣嘢就係咩咧？要對啲夥計好，即係對工人好。點解咧？我禮拜二、禮拜一晚啦錄音嗰陣時候就同阿林生759林生喺度開，即係喺度討論緊問題，就話佢哋對嗰個供應商咧好好嘅。有陣時咧啲貨未到，佢都找曬錢。嗱，香港我見過好多唔同嘅一啲公司，好奇怪喎。我諗大家如果網上聽見都試過嘅咧，打碼去俾個會計。十个有九个话大肚啊、病咗啊、冇翻工啊，咁巧嘅。其实好多时咧，我都唔好明，明明间公司有钱嘅，佢都系唔要找住。嗱，其实话俾你啫，你唔好以为你咁好叻啊，你咁样咧只会害死你自己。你咁咧只会令到咧好嘅供应商唔会嚟揾你。咁呢个咧系一个唔该晒，系会令到你生意啊，即系你冇好嘅人帮你。而我头先讲做装修叻个咧，佢有一个原则嘅就系话咧，$800一工嘛，即系假设咧$800一工，佢会找数找先，一放工即找。嗱，好多判头唔系嘅，好多判头会拖嘅，拖到月尾啊，或者半个月一次啊啲咁样，或者一个礼拜一次啊。咁英国啊啲就欧洲一个礼拜一次啦，佢系周薪咁嘅计。咁但系香港好多咧就系话会拖，但系其实咁有乜用咧？你点都要俾噶啦。咁當然啦，但係我梗係知道啦，好多啲裝修啲判頭可能本身好中意爛倒啊、爛滾啊，搞到身上冇蚊啊。咁呢個我幫你唔到。但係如果你話啲錢係正常正來正去嘅話咧，其實咧你對好啲你嗰啲裝修工人會有乜好處啊？帶嚟你一吹雞，最好嘅師傅嚟揾你。例如話有十個，你今次要三個啫，你一吹雞十個嚟曬，你咪慢慢揀咯。咦 ，Lance 手工好。細良批檔正，卡文佢嗰個嚇彈麥豆彈得好，最好呢三個精兵嚟嘅。好啦，你跟我嚟啦。哇，佢仲多謝你添。調翻轉，如果你找數找一次，咁我想問啊，人哋會唔會有十個嚟同你應徵？我真係諗唔明。OK， 咁所以咧，今日我度諗一諗啊，其實咧係殺出條血路，唔難嘅，唔好以為生意真係好難做啊。其實你肯少少。耐性咁，另外一個話咩咧 ？case 話説咧，我上嗰幾集都介紹過大家去嗰、那個讀 Wax 啊嘛 ，Wax.com。OK， 唔怕開名啦，反正佢公司喺美國嘅，告我咯。個網站做得好好，做出嚟啲網站咧，咁我哋啲網友睇見識我啲咧，就睇完我的網站都話：咦，做得好咗噶啦 ！Lance， 你上個禮拜彈完我之後咧，我就執咗佢之後，而家靚咗好多噶啦。咁你可以睇睇，好簡單做嘅啫。我哋甚至乎城寨而家瓜咗个网站，可能用佢哋做都仲得。但好可惜，佢香港个叫做唔系代理嘅，嗰、那个叫做合作商啦。咁我就 send 咗个问题关于嗰啲北嘅，去佢哋嗰个网香港嘅网站度。佢竟然咧，佢嘅代理复翻我，佢话唔系代理个合作伙伴话，我哋唔负责任答呢啲嘅，你直接问美国啦。跟住我回翻佢一句吓，咁都得。跟住我再答多一句，再我愤愤不停。如果你咁做嘅话，咁你不如唔好代表人哋啦，因为个网站系只去我系去你哋个官网度，而佢 forward 咗去你呢个所谓叫合作伙伴度，我唔知啊嘛。我问你嘢，其实你答一答咪得咯，可能你用可能一分钟解决咗。咁其实有好多呢啲公司就唔肯蚀底。其实咧，如果你肯蚀底嘅话，我哋有啲嘢，例如话，我觉得你系负责任嘅话咧，我哋系会俾你做。即係又係咯，之前我講過啦，你唔肯蝕底，咁我捉嗰班所謂合作夥伴啊嚇，繼續揾大錢啦、啊。呢、這個説話梗係有骨啦，絕對有骨添啊。因為我覺得即係如果作為一個服務行業咧，你唔可能咁樣去做事。好，這個我講完啦，發完脾氣啦。 第二個呢，咁我呢排呢就睇返有台啦，咁我見到一個人，咁我喺度推薦俾大家睇一套戲。咁呢有多時呢啲網友問我，喂，你會睇啲咩書呀？書呢其實呢我係唔係太多睇，老老實實。好多時候我都係睇 documentary 啲，因為我怕睇文字，我睇得好慢。我冇好似安靜勁安靜呢睇一本咁厚嘅書呢一日搞掂，我唔得，我好耐嘅時間。咁好啦，但除非嗰本書我好鍾意睇啦。咁所以我點呢，我前一排呢咪幾年前我睇咗套戲，係我朋友一定同我講，佢話大家你一定要睇呀。我邊套咁巴閉呀？咁而嗰套呢正正喺無線度做嘅。你知啦，大家唔睇無線。因為咁咪，但我都用嗰個什麼咩 MyTV 度睇咗一次，咁佢叫絕代雙驕黃子華。佢其中有一個橋呢，咁我真係其實呢好多時呢有啲橋呢，可能嗰套劇集有十條橋，你一條橋就受用終身㗎。嗱，好似佢裏面有一個呢就條橋就係咩呢，鯨魚效應。鯨魚效應咩意思呢，佢話如果你兩條鯨魚，一條鯨魚擺喺度會死嘅，兩條擺喺度呢跟住再擺唔知擺一條咩呢，總之令到佢哋好生猛嘅。即係好似啲鰻魚呢空運過去嗰某啲地方呢會死嘅。OK， 但係如果你裏面擺一條呢5% 嘅嗰啲食佢哋啲魚呢，咁令到佢哋好生猛好精神。咁成日做咗啲咩呢，做咗一個大家去即係點講，有個競爭。其實呢個 case 呢我可以 apply 咩呢，喂咁同做生意咩關係，梗係有關係啦。嗱，有啲我哋控制唔到，例如話政府佢引入競爭法呢，咁呢個亦都係鯨魚效應嘅其中一個。咁當然啦，香港唔引入競爭法啦，你諗下啦，即係都唔引入競爭添啦，唔好講引入競爭法啦。好似有啲電台咁樣，咁覺得意識形態佢就唔咩啦。咁我唔向呢度講呢個問題。咁而生意上，例如話有一日你有自己嘅產品，你想將件嘢賣得更好，咁你唔一定要俾一個代理嘅，你可以係多個。OK， 咁你話一個地區兩個，等我哋競爭一下。鲶鱼效应， 不过呢个好似同71就调翻转，系碾死你效应，唔系鲶鱼效应。 哦，咁呢、這个，所以咧，我从来咧，我嗰日都同阿林生讨论过呢个问题，佢都话从来咧都唔会赞成。71呢个系一个好 business， 我暗底讲啊，因为佢自己做零售，其实讲真啦，正如三不管都讲过啦。30,000到20,000到，喂大佬，我仲要揞50,000出嚟，我仲要啲货源俾你碾死，梗系唔系一门好生意啦。 边、啊、我补充咩个鲶鱼效应啊？其实即系嚟自呢个即系挪威人嘅，即系其实沙甸鱼咧，即系佢游水捉咗之后咧，佢懒唔游水啊，佢唔游水，即系个鳃唔经过啲水就会冇氧气死啊嘛。咁都用鲶鱼去，其实鲶鱼又食呢啲咁嘅沙甸鱼咁逼佢，哇有俾即系有猎食者喺度。啊焗佢游，等佢唔会死咯，咁样呢个就系鲶鱼效应啊！ 嗱，呢啲咧好有啲好处啊！咁而家阿 Lance 会同你互动多啲。咁我好惨嘅，因为咧其实我真冇乜记性，我成日咧就记得个意思。咁我嗰度即系戴头盔先，因为其实我系惯咗咧就记咗个意思，用到就算噶啦。咁、那个内容系咩咧？所以咧我做阎王系好大压力嘅，因为咧历史我真系唔系我嗰科，要我记嘢我就死得噶啦。好，讲翻第二度先。咁另外啦。回一回個網友，咁呢簡單問題，我想答答佢先，因為其實我答過噶啦。阿 Roger 話咧就話，吸索機同呢個 3D 打印有冇前景？不如阿 Lance 試答啊，喂！ 哎，當你喺呢個香港書展都見到幾廿部嘅 3D 打印機嘅時候，話幾平嘅時候，就知撲街了。 係啦，嗱，正如我講啦，我大約9個月前啦，咁我都喺第二啲節目，定唔知呢個節目都講過啦。我都話啦，我去睇一個數碼展、科技展，隔離竟然有一個館咧，成個館都係賣 3D 打印機嘅。講緊係而家，我諗到而家呢個 moment 應該，我睇個 moment 咧就2,100蚊一部。 係咩貨幣啊？ 人仔啊！ 人仔， 印度都幾大下噶啦。我大約我見到佢個做製成品咧都幾大下。OK， 當然唔係啲專業級好大部嗰啲啦，即係一米啊或者50cm 咁大做咁大件嘢，即係次過做咁大啦。咁呢嘢同 size 同速度有關嘅，即係個價錢啦。當然個國家嘅來源都係啦。咁國產嘅頭先講嘅都係國產，我絕對相信而家係唔使錢，因為佢賺你就賺你嗰啲叫你我叫 ing 咧，姑且其名叫 ing 嚇，因為嗰啲係一啲其實咧係液態嘅塑膠嚟嘅。即係類似塑膠啲咯，唔知 exactly 咩啦。舉咗之，跟住就會凝固咗，就可以打出嚟就凝固。咁呢個係有賴於個噴頭個技術個提升。 正如剛才 Lance 說齋，當全世界都有這些的話，拜拜，我覺得呢你就不要再想了。 欸，但是反而是不是反過來這樣想呢？即當現在即 printer 譬如 Epson 或者即其他 Canon 他買的 printer 是很便宜的，他想賺你的墨錢嘛。現在就是做生意就是什麼呢？可能你去荃灣或者見到是出一些所謂代用墨，但是當然質素差一點，但是那個代用墨生意不差，因為你要找回那間店的 refill 有，可不可以反過來呢？你做那個料的生產商行不行呢？ 我想問下你，你有啲嗱，如果你又講緊代用墨咧，我更加我有資格講呢樣嘢，因為咧細佬好多年前咧買噴畫機嘅，你哋買緊一啱啱咁嘅墨嗰陣時咧，我係講緊五個 liter 嘅墨買翻嚟嘅 ，OK， 五個 liter 講緊係可能係500蚊人仔嘅啫，你哋可能買呢嚿嘢已經係講係嚿幾水噶啦， 係啊， 咁我呢 lit 咧我就可以呢個幾萬蚊噶啦，但我都唔做，點解咧？因為呢啲嘢。我在我立场、即可能你们觉得 OK， 因为其实讲选择的啫。第一，货源不是我做出来的。第二，他会碾死我可以。第二就是说你有什么增附加值在那里呢？有的，你说帮他清下头啊，做一些 维修 啊，维修啊这样那变成你要识咯。那这位听众问我说 3D 打印，我不知道你对这样有几在行或者不在行。咁其實我都好多朋友以前係賣噴畫機，而家轉咗做呢個 3D 打印嘅打印機嘅。但係其實我見到就唔係想象中咁，因為佢個用處呢始終冇噴畫機咁廣泛。你諗下啦，民建聯噴一張 Happy Father's Day 啊，母親節快樂，咁都要用噴畫機㗎嘛。但係你有幾可見到呢啲咁嘅嘢攞出嚟，你會見到一嚿嚿啊。系啦，系少嘅，个应用系少嘅，范围少嘅。你话话哇，砌模型咪有咯，咁但系呢样嘢唔得，唔得实际。OK， 不过咁，如果佢好专业嘅话就好有用啦。例如咩咧？例如话我有朋友以前佢系做边啲咧？做嗰啲建筑模型嘅，一个几十万嘅。佢话而家佢根本大大降低个成本啊！如果用呢嚿嘢嘅话，佢可以做到，咁佢系附加值，但系佢嗰个价值唔系因为呢部机而带嚟俾佢噶嘛。而因為佢本來有呢個工藝嘛，我打開另外一個例子啊，以前噴畫機就淨係噴落啲帆布或者紙嗰度啦，咁跟住幾年前咧已經可以打印響玻璃啊、木門啊啲咁樣。咁我啲朋友咧本來做噴畫廠嘅，做做下佢唔係唔做，佢開多一間公司做咩咧？就印落去啲玻璃啊、門啊，就做建材。咁佢係將個價值轉移去另外一個 market 度 ，OK？因为那个 market 的人可能是一些很传统卖木门啊这样，根本他对科技不懂。那你去到呢就叫什么呢？叫山中无老虎，马骝称大王，很 happy 的。你去到那里呢横扫的。那所以呢我都提一提，我不是那么负面的。Roger， 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想一下这个这样的你有些 skill， 因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 skill， 你可或者你附加值可以摆到下去的话，即管做咯。又是那句，那是759的老闆跟我说的，所以我就更加肯定了这件事了。创业的人一定要什么呢？眯埋死人眼行啊。你不行第一步不行的。当然了，是要你家企是即是搞定了先。你不要跟我说哇成家人等你养节衣缩食这样你走去创业。我会是叫你在一个很安全网那里做。即安全网不是说要啊好似 即赌身家咁样，一唔做就冚冚包晒， 唔系嘅， 即系做唔成。 一定要系咧，嗱，又系嗰句啦。嗱，我之前我再 remind 翻大家，唔好同铺有关，你唔会输得好多嘅。唔好摘货，你唔会输好多嘅。 喂，但系成日有人话我要破釜沉舟，即系唔成功嘅时候，我就真系冚包散，系咪咁嘅心？ 破釜沉舟系破釜你嗰个时间同埋嗰个你花嘅时间同你嗰个时间成本啫嘛，同埋你个技能啫嘛。冇破釜嘅，即有破釜沉舟，但系唔系话用钱，因为钱冇钱嘅话食唔到嘢，食唔到饭就乜都唔得。业主赶你走吓，冇、钱交租，房署都赶你走啦。哇，好多好多啊！ 咁 好啦， 本来想啲资料提供都系唔好，因为我先揾到啲 3D 打印嘅即系收费咧。 系， 等我讲少少啦。嗱，有一个就系、2014年底嘅，即系有几个年轻人就创业啦。佢就1-20 cm 咧，佢唔计高度嘅，一个 cm 大概30蚊左右，最低消费就2嚿水，其后每种颜色就50。呢、這个就系佢哋个收费啦。 咁但系都 好似争啲啊， 争啲系嘛？ 系咯。 嗱，我话俾你知啦，即系呢啲我听我就真系唔系揾食咯。我哋开头做喷画 ，OK， 今日我讲个题目就叫四两拨千斤啊嘛，即系叫借力打力啊嘛。我都会再讲一次我以前。 detail 啲講下我做噴畫點樣借力打力而賺到我真係都叫第一桶金呢、這個，所以你應該留意下邊嗰節啦。咁所以我聽落去佢呢個咧，即係講真，做曬可能都五嚿水，即係等於我嗰陣時我講我話我做個 cushion， 其實 OK 噶，幾受歡迎噶，嗰啲人形 cushion 咧係比周秀華早做一年噶。我做狗仔 cushion， 其實啱嘅，市場啱嘅，好多人係中意啲狗整咗隻 cushion 咁樣自己，我而家都抱住我女嘅陣時都咁。但係最大問題係個做個生意 scale 唔得大嘛。嗱，生意一定要 scale 夠大，即係叫普遍性先高得。嗱，上一次有幾個有個讀者問我嗰個關於佢嗰件嘢好特別啊啲咁樣，咁我答咗佢啦。咁其實我唔知道你係咪呢類啦。其實我好想你咧 Skype 咧，你知我講啊，你知我講緊你噶 Skype 打嚟同我直接對話，我都想知道多少少你講嗰個定價問題，因為這個呢個咧比較複雜，唔係一個單片面。我聽完你一扎嘢咁樣，咁最好就可以對話。好啦，哇，仲有咁啊呢排啦，咁啊講多個啦嚇。跟住開始我哋入正題，因為我今日想一個鐘。咁好啦，講下呢、這個啊呢排咧咁，即係大家知道老蕭啦，咁啊黃子華咧就上咗《逍遙遊》啦。啊老蕭講一句嘢係令我咧真係大 N 咧心同感受，即係好佩服佢嗰句嘢咧。我要慢慢讀啊。求田問舍，怕應修建，流浪財氣。OK， 大約咩意思咧？即係話一個人。如果咧為咗呢、這個係講劉備，佢落難嗰陣時候，佢話如果佢個手下唔知乜鬼咧，你自己大家抄下個典故啦。為咗去一層樓或者一間屋，就好似冇咗要過江山嘅氣勢，咁佢梗係省嗰度有啦。咁佢都覺得自己唉，今日咁折墮啊。其實呢個係咩咧？阿蕭生話佢生意唔算係，即係身家唔算係好似嗰啲好有錢嘅人，因為佢唔炒樓，即係唔係主力炒樓炒鋪嗰啲，真係正正浸合浸意嘅。因為咧，我亦都係好討厭呢啲人嘅，因為咧，我覺得身為一個男人大丈夫，即係唔係男人啦，即係話即係一個人類，女人好點都好，一個創業家或者一個企業家都好。雖然我未做到創業家，我做咗啦，但我未到企業家，但我希望有一日能夠做企業家嘅話。我都唔可以因為有層樓收租，哦咁啊算咯。咁我嘅氣概去咗邊咧？我志氣去咗邊咧？今日我睇見咧，人哋美國有個女仔發明咗一個喺加州某間大學嘅加州大學好似係將一啲電膜咧導落個電個電芯度咧，可以唔知多好多好多倍嘅電一路係循環咁用，解決咗我哋而家人類好多問題。我又嗰句，如果嗰個女仔係生於中國或者香港嘅，個老豆剩咗好多錢俾佢，剩咗幾層樓俾佢，喂唔做咯，坐喺度收租，咁呢啲利民嘅發明何來呢？咁所以咧，我都喺度即係做咗呢個節目，其實都係想大家意識形態上咁認同我啦，唔認同我過嚟把鬼咩？就係話創業，除咗要做一啲啱嘅嘢同埋一啲有幫助嘅嘢之外咧，就真係唔好似。我剛才講嗰啲例子咁啦，咁啊，所以好似另外一個啦，咁啊，最後一個講嘅就係林建樂先生啦，又要開你名啦，真係唔好意思咯，即係就因為佢老豆俾錢佢，剩咗俾佢，佢可以唔使經大佬做任何嘢，如果話雲吞麵係唔代表我會唔憤氣咯咁樣，真係唔該你收聲啦，真係因為我爸做雲吞麵嘅，咁即係。你未證明到你自己一個叻仔，即係唔該你 shut up，OK？、Okay? 好啦，翻翻正題啦。咁啊，想講咩先啦？講借力打力先，定係講呢個回應觀眾先啊？ 咁啊，即係因為而家時間就得翻五分鐘 break 啦，不如回應觀眾少少先啦。 哇，回應觀眾好多嘢 嘅，好多嘢講啊！咁啊，講借力打力咩？其實借力打力係咪即係意思就係係咪即係刀仔借大樹攰大樹咧？定 啊，絕對係啦！嗱，其實分咗幾個 section 嘅，咁啊有排講啦嚇。咁如果今日一個鐘嘅話就第一啦，OK， 分咗幾個 section 啦，租啦、email 啦、website 啦、展覽會啦、通訊啦、借錢啦 ，OK， 同埋人。 我呢啲就係點啊？借力其中 借力數，你要借啲乜嘢？你喺呢度點借法？ 哦，即係要。意思是自己冇嘅嘢去借翻嚟， 冇錯。 好，問最大的問題，香港做生意最緊要咩啊？你見到我 set 第一個噶啦， 呢個即係有自己少人都識答嘅，梗係租啦，真係。 係啦，咁所以咧，嗱，我唔知道你會係做啲咩生意，但係當然啦，我第一個同佢劈頭劈腳，第一句就話你最好做嘅嘢同租係無關嘅。正如我又要好 proud 唔好叫我好自豪咁同你講，我嗰晚訪問阿林生嗰陣時候，我同佢講一句，我三年冇翻公司嘅。我因為我點解咁有呢個講嘅，即係大家講呢個話題咧？因為我問佢，你點睇呢個無為而治？你應該知道咪無為而治噶啦，即係話可以唔使管，即係等佢哋自己嚟啦，等佢自己唔係自生自滅啦，自生自滅係另一個極端。OK， 無為而治。佢講完之後，佢話：嚇，你三年冇翻去，你公司咪亂曬？你係咪公司咪有一個心腹惡？其實唔係，公司個個都有心腹。即係只要其實我話你對人好，人哋就反你嘅機會咪細咯，相對。咁所以咧，租呢樣嘢咧，其實咧話俾你知咧，唔係話必然嘅，唔係一定要你一定要租個地方。咁我咧就創過好多次業，我都好多次係寄居喺人哋度嘅。嗱，人生在世，正如好似大 N 呢啲咁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嘅人，我都有朋友可以借到地方俾我，你一定有嘅。试下身边亲戚，首先用亲戚啦，亲戚唔好意思啊嘛。嗱，记住，仲有一样嘢啊，块面唔好咁薄啊，知唔知啊？唔好谂住，哎呀，唔好意思啦，哎呀，亲戚俾佢知道，系咪先？有咩唔好意思啊？我啱啱讲一个啊，借钱嗰个我仲惨啊，我都借过钱啊，哇，受到都系咯，但系唔紧要噶。要做噶。 我哋你讲借钱，其实即系啊，我哋伟大嘅祖国同胞好积极噶。譬如佢发条村有生意做咧，就会冚条村借钱俾一个人去出外做打工噶。 系啊， 福建最多啦。 系噶，福建啊，另外嗰啲叫做咩啊，沿海嗰扎啦。头先你讲嗰啲有个叫温州啊，嗰啲好兴噶。咁我响嗰边响外国都见好多呢啲人噶，同埋佢哋做生意好叻噶。如果你真系想睇一啲大陸嘅書咧，其實大陸嘅唔係書唔係唔好。你話如果講一啲唔關意識形態咧，講做生意之道咧，又唔好學嗰啲口黑學喎，即係就損人利己嗰啲咧，我就唔贊成你做嘅，因為我始終我嘅原則都係做生意都要正正經經。咁我講翻租嘅先啦。咁幾個方法嘅，我以前試過，甚至乎淨係用 GPS box 嘅 GPO。是不是 GPO 啊？General Police Office 呢個 Post Office， 我就用 GPO Box 都有，即係唔好意思嘛，你冇理由冇咩噶。咁但係咧，用咗冇短耐，冇耐咧，就跟住揾啲朋友借地方啦，借地址。咁做嘢都屋企做嘅。好，其實 Home Office 我都 Home Office 咗好多年，即係我都好中意呢個咁方法。因為你咁啊減低成本。嗱，呢個咧又引申另一個問題啦，就係話住啦。其实唔介意噶，同屋企人住，千祈唔好觉得唔好意思啊！只要有一日你咪嗱，其实咧，我又剖析翻啲父母点谂啦。其实父母见同你一齐住咧，佢好开心，真噶。到有一日你搬咗出去咧，佢想你叫你翻嚟饮汤，你就知点解啦。就系嗱，呢个活咗咁多年人，我即系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你系想见到佢，好似头先我女咁样夜咗，佢今日要做啲补习啲咁样夜翻嚟，我都成日都问咗我老婆：咦，佢翻嚟未啊？翻嚟未啊？就算我日日見住佢，我都掛住佢。咁所以咧，唔需要擔心。呢個係 win-win situation， 留翻屋企，又有湯飲，咁咪做嘢咯。當然啦，你要 discipline， 你唔可以咧做做下，飲杯嘢先。嗱，我都講過啦，我自己我都會喺屋企食完飯，我都眯下嘅。但係如果你話你，即係你租喺外邊咧，咁梗係未必，仲更加未必會聽啦。但係你會加重個租。嗱，以我所知咧，而家咧你衰衰地，你租一個叫 virtual 嘅 office 咧，咁都要三四千蚊嘅啦，最平，最平最平。如果你話如果去到尖沙咀，你有間大約100尺房咧，即係嗰啲 office 分租嗰啲咧，都要萬幾蚊嘅啦。咁你諗下啦，即係以咁嘅消費，值唔值得你開頭創業嗰陣時咁做咧？是不值得的，所以呢租那裡第一找朋友，第二找那些老友，你要跟他契爺好契弟什麼都好，你一定要問他借。那好了，那啊十點鐘了，那我這一節完了，那下一節我繼續講關於借力打力和回應回賣湯那位網友。 OK， 一陣間見。